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追访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两位听众朋友原本素不相识，但是却因为一件事情，或者说是一种食材，让他们之间有了交集。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像这样的故事还是挺多的。那么今天有幸让二位相识的到底是什么呢？原来是一个南瓜。 喂 喂，你好，是张女士吗？ 对呀、啊，您哪儿啊？ 哎，你好，您今天还在吃板栗南瓜吗？ 哎呦，多谢您给我回电话。那个我还吃呢，您是听广播了是怎么了？ 对呀、啊，我知道您的那个事儿。您不是说买了几个板栗南瓜，蒸熟了之后发现那个瓜皮外面有一层膜，然后跟那个塑料膜似的，有点担心不敢吃是吗？ 对呀、因为我第一次蒸完了以后，我吃了一点我都冻上了，所以现在还在冰箱里呢。 嗯， 还有没蒸的呢。 那个膜是什么样的膜？是人家瓜本身就有的膜啊，还是说像您形容的它外面包了个膜啊？您现在弄清楚了吗？ 昨天10点开始节目，10点24就有人给我来电话了。我开始还没听清楚，我以为他是农家户给我来的电话呢。后来我说你是农家种南瓜的，他说不是，他说我是中国农科院的，他说我们各种南瓜都种。 啊，人家是北京中国农科院的专门种南瓜的工作人员是不是？ 他说我们各种南瓜都种、他说那个如果刚接下来你就蒸了吃了的话不会有的问题。他说这个南瓜可能就是买到咱们手里时间长了，这样的话外边这层膜啊它就老化了，这看着就像，因为这个它不是说好像包上去的那种膜，它就是这个瓜上自带的。生的瓜呀什么也看不见膜，就是蒸熟我还无意当中发现的，它呲出一小边来，我这么一咧呢，哎，它就顺着这个瓜那条挺宽的那条特整齐就下来了，接了皮我就给吃了。我看那帮帮团的微信里头也有人给我回，跟他说的意思一样，比如说高粱，它就有一膜，他说这就是植物生长以后它自带的那意思，他那意思就是说你放心吃，还没有反面意见说你别吃了。您是哪位呀？ 我是帮帮团呀。 哎呦，那谢谢您了。 您经常听帮帮团节目吗？ 我经常听啊。 嗯， 很早很早，什么路啊，那叫 香路。 香路，对，我老听他们的节目，我相信这节目，因为什么呀，他是公益性质的，而且就是说你要感谢我的话你就去帮助别人，我觉得初衷特别好，是不是？我接了这农科院的电话以后，我还跟这女的说呢，哎呦，我说这帮帮团太好了，真解决问题，因为我当时这疑虑100%就放弃了。 行， 嗯， 那你有留他的电话吗？ 我有。 您现在能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在手机里呢。 其实您不用把电话挂了，也可以看到手机的那个通话记录。 嗯，那我试一下啊。 您试一下。 嗯，昨天10点，哎呦，今天有时间的日子。 不是，是这样，比如说您看到一个电话吧，它上面写了个昨天，对吧？你要点一下那个昨天， 嗯， 点一下旁边那个小圆圈，嗯，它才能显示。 哎呦，哎呦呦呦，呼入6分2秒， 是这个吗？ 10点24，哎呦，真好，就是它。 除了这次求助，您之前还有过其他的一些求助问题吗？ 我帮过别人转卖过，但都成了，都成了 啊。 转卖过物品，因为都小80了， 啊， 老两口还在国外。他说那个标准双人床想换一大双人床，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弄。 嗯， 然后这品他说也卖不了几个钱。我说那我给你帮帮团试试吧。后来有人上家拉倒了，过程还挺顺利的，他挺高兴的。反正是我这南瓜的问题一出现以后啊，我说这事儿我找谁能弄清楚呢？我真的说实话，我夜里12点了，我都没睡着觉。后来我忽下想起来了，哎呀，帮帮团呢，我怎么把帮帮团这一时间忘了呢？您看我发的那个，我就是12点多了我才发的。想起来以后，我马上就发。马上开灯我就坐起来就发。 半夜发的是吗？ 半夜发的，你可以看看12点多钟发的，嗯，第二天第一天就给我拨了，这10点24我就接到这个姓陈的这个农科院的来电话了。 啊， 我就是说呀，我遇到困难我第一个就想到帮帮团，我说这事儿我找谁问呢，我就呼下就想起帮帮团来了，还不错，想起来赶紧发。我觉得帮帮团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电台为我们大家提供这个平台吧，又可以互相关心又可以互相帮助，这是100%的公益性质，大家都办成了事儿，心里挺高兴的。 嗯， 有困难就第一时间想起来找你们， 嗯， 我确实是，要不然我怎么12点多发微信呢？因为什么呀？有些事儿吧，你打听完了以后吧，你不可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但是最后信不信呀，真不好说，真不好说。但是正能量的人呢，还是多的，我就想到了帮帮团呀，相信帮帮团。才依靠帮帮团，才经常听这节目。我不转让东西，我也看，只要有时间我就看。 能听出来，您应该也是一个挺热心的人吧，也挺愿意帮助别人的。 我愿意。你看，我今天吧也看了这个求助了什么的，其中有一条就说我家有很多棉衣什么的、毛衣、毛裤什么的，想捐的可以跟我联系。因为我今天上午我就洗了一个棉被。晒好以后我准备寄到那个西藏，今天啊孩子他寄走了一批，他让我把家里的棉被寄一床棉被走。 那我听您的意思，您孩子也是挺热爱公益的呀，也愿意帮助别人是吧？ 对，去年我们就给那个希望小学还寄过一批呢。 您这一家人怎么都那么乐于助人呢？是您的家训吗？ 对，我们家训有6条呢，不是家训，平常我们就这样说话办事儿，就是宁可吃亏，愿意吃亏，愿意帮助别人，反正是6条吧，我记不清楚。 一家人都是很善良、热心公益、愿意帮助别人，您也是从小就教育孩子这样是吧？ 过奖了，反正我就是应该也这样吧，平常就爱愿意帮助别人，哎呦，心情特别高兴啊。心情特别愉快啊，我愿意帮助别人。你想我75岁了，我双腿的关节啊，人民医院、北大医院、北京医院、协和医院4个大医院都让我双膝换人工的，我都没换。我换了的话没人照顾我。你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啊，我在帮帮团我也发过，我说我们家啊，你请了护工，但是呢也得有家里人陪，我们家没有人陪我。你这个康复过程家里没有人也不行，出了院也得有人，我们家还真没有人。我在帮帮团里头求助过，给我打电话的人挺多的。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他岁数比我还大，后来他说哎呦，我要离你们家近的话，我去照顾你去，你做这手术吧。然后还有一个通县的，他也是，他说我去照顾你吧。你说我这过程我能对帮帮团不信吗？ 这里面的故事还挺多的哈。跟您聊天挺愉快的。 有谢谢。 好， 谢谢您今天给我打电话。 您知道我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吗？ 就是你要想感谢我，你就去帮助别人呢。 这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接下来我们又拨通了刚刚那位听众所提到的为他解答关于南瓜问题的陈女士的电话。 喂 喂，你好，您是陈女士吗？ 您哪里？ 哎，你好，我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组。 哦哦哦， 哎，你好 你 好，我听我们一个听众反馈啊，说关于板栗南瓜的，然后您很快的就给他回复了一个问题，说您是中国农科院专门种南瓜的工作人员是吗？ 对。 哦， 我就是说这个能吃，因为它那个南瓜那个皮儿，它是一种蜡纸，就是它这市场卖的跟我们做实验的可能不一样，吃是应该没问题。我们自己种的南瓜也有这种，蒸完了晾凉了，然后一揭那皮儿就下来了，就是薄薄的一层，有点像高粱饴上的那层，特别薄的一层的。 那是它天然的是吧？ 对对对，就是一层蜡纸，它是保护的那个，就是自己自身的东西啊。因为吃的时候可能不在意嘛，我们一般都是品尝，我们都是晾凉了一点，自然凉就行了。 其实不管是什么品种的南瓜，它都会有那么一层天然的特别薄的膜，是吧？只不过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注意，就忽略掉了。 对对，中立这个品种吧，它是淀粉含量高，糖含量高。咱们中国南瓜吧，都是那种扁圆的带篮的，就是那种道的。这个中立，这个我们组里也有，就是外面引进过来的。我来这儿工作十年了，以前我没在市场上见过。 我对您这工作还挺好奇的啊。您是专门在实验室里面帮助这个实验室的老师种南瓜的是吧？ 对对对，我主要是帮他们种管理。 那您那儿有多少品种的南瓜呀？ 南瓜品种多了，但是都是做实验的，他们搞科研的，因为南瓜是品种也挺多的，研究的方向也挺多的。 就是您就是负责种？ 对对，我只是负责帮他们管理一下，帮他们整理种子，然后地里的有点小实验我帮着辅助着做一点。 哦，那您帮着尝吗？ 尝我不尝，我都是给我们老师蒸，就是每个瓜上编号，他是品尝，就是甜面综合他自己有个评价。 哎呀，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那老师吃南瓜是不是都快吃吐了呀？ 不，他不吃到肚子里，他就是抿一下，舌头感觉一下甜面度，然后就漱漱口，就是吐掉，然后再吃下一块。 哦，就跟那个 他让我们都吃了，好像那吃那么多瓜的，一蒸一锅的，一天品尝一锅，他哪吃得了啊？他甭吃饭了， 就跟那个品酒师品酒似的，就尝一尝， 对， 是吧？ 抿一下。 那实验人员他们每天得吃多少种南瓜呀？ 我们这不是每天吃，就是春天蒸一次，秋季蒸一次，有瓜多的时候能蒸几百个。 几百个？ 对，就是每个瓜上取一块，不是一个瓜都蒸了。 哦，明白了，就是一天每一个品种的瓜上取那么一小块，然后一锅蒸了。然后实验的人员他们分别的去品尝，然后做记录，然后做实验，是吧？哎，我们生活确实离这个实验室太遥远了，就很好奇。不像您，您在这工作了快十年了，是吧？都见怪不怪了吧？ 对对，见怪不怪，因为我们那南瓜品种也多，有的就是水了啪嗒的，就是不好吃，有的是糖分高，但是不面。这中立这品种应该还是口味上啊，还是甜面度啊，都是比较受那个大家欢迎的。 我们听众管这叫板栗南瓜，您管这个叫什么？ 组里头有中立几号，中立一到四号好像都有。 实验室有实验室专门的名字是吧？ 对对。 您看您管理了这么多年南瓜，对南瓜就是再熟悉不过了，各个品种的。那大家在挑选南瓜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问题？怎么能够挑到比较好的南瓜呢？ 就是市场上卖的一般的都还行，因为它是好多那个菜农什么的都是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一个是甜面度好的， 就是只要是正儿八经超市买的应该都没问题。 哦，但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吃那个南瓜，有的就是您说的水了吧唧的没什么味儿，有的那个就是很面，甜度也很高。这个是我们挑选南瓜的问题，还是我们烹调的方式的问题呢？ 不是，还是南瓜本身的问题，不是烹调的问题。咱们北方一般都是喜欢吃面瓜，南方都是喜欢吃那种嫩的脆的，还没完全成熟嫩的瓜就上市了，那种就是适合做菜。在买南瓜的时候你就问那个商家是不是面的还是嫩瓜，蒸着吃的你就是买那个面的，要是说炒着吃的就买那嫩的。一般南瓜成熟20多天就是比较大了，它是比较嫩的，即使是面的南瓜也是嫩的。我们是从授粉到成熟45天以后几乎就算老瓜了，就是像中立这个品种45天以后一般都是面的了。有的那个南瓜确实是蒸完了之后它上面还有那个糖分的小白点儿，就是凉了之后它就凝固在那儿了。 哦，就是那种淀粉颗粒吧。 对，没事儿没事儿，南瓜品种特别多，有的那个壳特别硬，就跟那椰子壳似的，那个花粉的时候跟葫芦和什么都杂交了，那个我们也吃过，没事儿，那个就是壳特别硬，我壳砸开蒸，蒸完之后果肉能吃，那壳可能咬不动，就跟木头似的嘛。南瓜品种特别多， 是它储存好储存吗？ 好储存，第一个就是不能放热的地方，家里有暖气的绝对不能搁，再一个呢又不能冻，我建议就是说有那个纸箱子可以搁到那个窗户外头，就是别冻了嘛。 明白了， 能放好长时间， 就是，等到冬天如果您想多买几个南瓜存着的话呢，首先不能放那个有暖气的屋里面，那么放外面太冷的话呢也不行， 一般10来度合适， 放冰箱里可不可以？ 放冰箱里行，但是别搁塑料袋捂着就容易烂了。 像有的那个南瓜它个儿比较大，有可能我们这一顿都吃不完，那比如切开的南瓜怎么保存呢？ 最多搁1星期，而且南瓜是多糖多淀粉，它那个超不过1星期就上的有发霉了，切开了就尽可能吃。 那我把它冻起来呢，冷冻起来？ 建议您是蒸出来冻，如果要是吃不完的情况下就给它蒸出来，蒸完了搁冰箱里冻上，然后吃的时候再跟微波炉里打一下，这也没什么 生活经验啊。 我建议您买南瓜就买中粒小一点的，一般的一对吃不完，两对肯定吃了一半吧，它那个2斤左右，你把它切一半，把籽掏下去，其实那南瓜皮有些南瓜皮都可以吃的，它不用非得把皮削了，就是炒着吃也行，或者煮粥。我每次都是煮这一个南瓜蒸一半，要是吃不完就那一半就炒了，就两顿就解决了。尽量吃些，切开了就抓紧时间吃，就别放，一放最多隔1礼拜，要夏天也就2、3天。 那么种南瓜呢？你说家里面如果说想种点这个小南瓜，好种吗？ 好种啊，种南瓜就是场地一定要通风，光照要充足。采光一定要好，最好有个小院儿，不能说在树底下那种，树底下那种的照着肯定长不好。其实南瓜很好种，第一是光照，第二就是有土有水就行了。一般咱们北方嘛，就北京在清明前后种瓜就行，不能太密了，一个主藤上的就留2、3个瓜就行了。种南瓜就是只要有场地空旷的地方怎么种都行，让它爬去，尤其农村的小院篱笆墙什么房后头只要有空间都不用怎么管，就给它刨个坑丢下去种子。现在市场也有卖苗的南瓜苗的，那每年清明的时候都有，我们所这也有卖的，一般的花卉市场也有卖， 就是比较皮实是吧，挺好养的。 对，特别皮实。 说到这个买苗买种啊，我们听众当中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需求，就是想问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就是比较正经的呀，好的呀，靠谱的。 我们所这儿今年春天卖，不知道明年卖不卖，应该也卖。我们单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联小桥南边儿，我们那个卖菜苗那地方是在农科院东门进来蔬菜所的南区那个门口，那一到门口就有卖，但是现在没有，因为现在是冬季了嘛，要是买的话得明年3月20几号以后就有了，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花卉蔬菜研究所。 树苗呢？ 树苗也有，但是现在没有，对，也是得春季。我买籽儿也在那儿买。 太好了。 所以我也是在那儿买种子，回去种啊。 那您也是我们京城帮帮团节目的老听众吗？ 对，现在不是整理种子吗？我们在下面工作间那儿整理种子，我一个人我就听听。正好那个说那个南瓜那事儿，我就正好您拨了他的电话，我就赶紧记下来了，我就给他打过去了。 太好了。所以您当天是刚好在听节目，所以就把 这个电话记起来了。对，我是当天听节目，对对对， 您爱听吗？ 爱听，就跟对朋友似的，那个感觉就像好多年不见的同学，那个感觉。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

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亲朋友。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苏宁邦克的技术经理饶春林，饶经理。饶经理您好。 你好。 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呢聊聊关于家用电器啊，特别是黑电。黑电呢，其实包括的家电内容上还是挺多的，但主要还是电视音响这一部分哈。说到音响呢，有听众还给我们分享呢，说别提音响了，想当年啊，家里面也是专门装了一个家庭影院，音响配的都是杠杠的，但实际上呢也没有怎么太有时间去听去感受，现在呢就几乎算是摆设废在那里了。说这现在这种音响都已经过时了啊，说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处理它吗？ 在我结婚的时候，专门我父亲还给我买了一套音响。 那是多少年前呀？ 快20年了。 哦， 所以说当时买了一套还很贵，我记着。 嗯， 那么也是买回去以后呢，也是有空的时候唱唱歌，大部分时间是闲着的。那么也在10年前，基本上我就让我给处理掉了。现在目前好的方法就是，您要是不用了的话呢，就是还是找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家电回收，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回收。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假如说客厅比较大，或者还有比较闲的平房的情况下，放里边装到那里边，然后有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过去去 K 一下歌 啊，就好歹利用一下 是 吧？啊， 是。 那现在一般那个厂家呀，或者是商家。以旧换新，它是根据这个东西的价值，然后给您相应的一些补贴，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它看你的新旧程度，还有过去您所购买的一个价格。就是过去家您10000块钱买的，现在跟过去2000块钱买的，它价格肯定是回收不一样的。 明白了，也跟年头和型号有关系，还有品牌哈。那比如说以旧换新，是我把这个东西拿给您，您给我估一个价，然后呢，从我买的这个新的当中去把这个钱 去除掉。那如果说我现在没新的可买，就你 们 那光收吗？也收是吧？ 对对对，回收、 哦、这个还是挺好的啊、嗯、说到这个旧的东西啊， DVD 现在听起来也是好遥远的事情了啊、 嗯嗯、 我们这里有几位听众也问到了，说家里面旧的 DVD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用处？ 现在一提到 DVD 的时候，我觉着还真的是很久远的一件事情了、 嗯、 那么现在目前呢，因为我们都是数字化了，所以说我们很多都用 U 盘或者是这个移动硬盘取代它了。那么 DVD 呢，如果您要家里边还有珍藏的一些片子的话呢，我建议还是保存当一个老物件去保管它。 嗯 嗯、经常通通电试一试 啊， 因为特别是过去很多人由录像带刻成的这个光盘可能要收藏，如果要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可能播放不了。 嗯，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啊，如果您家里面富裕那么一块地儿啊，您留着也就留着吧， 对对对， 当个念想。但是有的人他确实觉得我不想要了、 嗯、这个那个 你说处理吧，他也卖不了什么钱，因为没有这个需求， 确实是不值钱了， 那就直接就那么丢了吗？ 还是找我们公司回收吧。 也能回收， 回收 好歹能换个十块八块的是吗？ 对，主要是因为这个，如果您要确实用不到的话呢、 嗯、 家里有小孩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让他拆，拆了以后呢，激光呢对人眼是有很大的损害的，损伤的，所以说害怕的就是这个激光头所发出的红光。 家里面的这个东西啊，一个是家具旧的回收、 嗯、 一个是这个电器，确实还是需要一些途径的啊。 是的、嗯、是的。 来，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啊。说到家庭影院啊，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也是懒得装那个，因为它挺麻烦的，也确实没有功夫去享受、 嗯、是的。 如果真是想听个音响什么的呢，还是这种蓝牙的音箱比较多，但是出现的问题也比较多、 嗯、 目前的这个蓝牙音箱啊，是不是也是档次都不太一样，价格也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 啊，有的那特别便宜， 是 几十块钱， 在音质和这个质量上面确实是存在着参差不齐的情况，包括它的材质，我们一个好的音箱它所用的密度板要很贵，很贵一平方，那么一些就是价格便宜的，那它用普通的 PVC 板就可以做出一个音箱了。 嗯 嗯，所以说它确实存在质量问题，而且一个好的蓝牙音箱、 嗯、 它的一个蓝牙对码，就包括对码的一个时间的长短都不一样， 嗯 啊， 寿命也不一样哈。 啊、对， 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常用的吧，咱不要那么高级别的啊， 嗯、 因为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会在网上上课， 嗯， 有很多人也会在网上听一些音响或者是看视频， 嗯、 包括老年人、 嗯， 他对于音响的要求不是那么发烧级的。 嗯、 那么在这种需求下，大概买一个多少钱价位的蓝牙音箱就够使了呢？ 我觉着就是200多块钱的就可以了。 200多块钱左右， 对，200多块钱就完全可以、嗯。 您知道的最贵的是？ 像咱们一般家庭用的最贵的也有2000多块钱的。 哦，那能听出影院级效果吗？ 嗯，我是没听出来。 您没听出来？那么几十块钱的那个呢？ 几十块钱和几百一头二百的这个，我觉着也可以，特别是孩子上课用，因为他没有什么的什么特效，他只是听一些这个 听见声就行了。 对，主要是一些老师讲的一些声音，可能要能传到咱们的耳朵就可以了。 嗯 嗯， 好吧，您太逗了，200跟2000之间愣没听出差别，可是这差一个零呢。好， 不算太专业。 说到这个蓝牙音箱啊，有听众也问到了问题啊，他说他这个蓝牙音箱老是听到有杂音，这应该也算是常见问题吧？ 对，蓝牙音箱有杂音也是常见的一个问题， 嗯、 主要是干扰。 什么东西干扰啊？ 有很多干扰，例如我们的日光灯。就是咱们家灯管、 哦、 对台灯等等这些，因为有高频率发出来的时候呢，会干扰它的这个信道，会造成这个在扬声器当中杂音，有噪音。 那就是说当我们在使用蓝牙音箱的时候，应该 一定要远离电子设备， 把这灯都关掉。 嗯，对的，关掉。还有一个就是远离电子设备，像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电视机啊，还有冰箱啊等等这些要远一些。 嗯， 还有一个它的音，就是还有出现杂音的情况下呢，就有可能它内部的功放有问题了。 哦、 内部的功放，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常见问题啊、 嗯， 主要是干扰的问题， 嗯、 不见得是你那个坏了哈。 是的。 还有这位听众说，我那个蓝牙音响怎么就没有声音了呢？这连杂音都没了，压根就没声，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没有配对儿，因为蓝牙要想这个接收信号的话，必须不论你跟手机也好，还是跟我们电视也好，要先进行匹配。 嗯， 所以建议呢，按照说明书上的方法去进行配对。 对，这个不像过去那个啊，说您一插上， 嗯， 它就好了，它得提前设置一下。 对， 那如果你这次设置好了之后，是不是下次一打开它应该能够自动连接上啊？ 嗯，也不一定。 是这样子的，因为说到这个蓝牙音箱的话，我先讲一下蓝牙音箱。如果像刚才这听众朋友说的话，就是没有声音的情况下，我想90%以上它的故障都是因为没有配对。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原来配对好了，现在又出现问题了呢？又没有这个对不上码了呢？由于可能第一个是断电，断电时间一长了以后呢，在我们蓝牙音箱内部的我们叫这个存储器，它存储器存储的这些数据可能没了。第二个就是因为一些外界的一些强光或者是强声强磁的干扰，造成它的数据丢失，会出现这种情况。说到这个以后呢，我还想起了就是我们现在电视机的遥控器现在很多都是蓝牙遥控，所以说有很多的用户呢反映说遥控器换完电池以后就不能使了。这种情况遥控器呢建议呢拿着说明书，对着说明书去进行与电视配对，配完对以后呢它就可以使用了。不是遥控器坏了， 反正这个配对儿对于咱们来说啊还容易一点，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就真配不上啊。 是的，这样我们工程师上门，因为它涉及到不是电视机的质量问题，所以说可能会产生费用。 如果说我们就拿着这个说明书一点一点的去嘀咕它，也应该能弄得上是吧？ 很简单，一般电视机的话一般都是摁住两个键，完了以后呢对着电视机屏幕的接收窗它就可以进行配对了。配对成功以后呢，电视机这个扬声器会发出一个声响啊，然后呢配对成功。 好，还有几位听众的问到的是电视机的机顶盒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家里有一个老电视，10多年前的，说现在的电视机机顶盒能够支持这台老电视吗？ 可以，没问题，因为现在的我们就咱北京都是歌华嘛，歌华有线的基本上，除了就现在出了3代机壳机顶盒了，那么3代机顶盒呢，它也会有这个，我们叫色差，也有呢，就是我们的复合音视频，就是我们所说的红黄蓝，这三种也可以去接，没问题。 好，说到机顶盒啊，我们节目当中呢，有的时候大家会转让求购机顶盒，比如说我们家富裕一个机顶盒，刚好你那儿需要，他们这能互相的就匹配上吗？ 因为我对咱们有线电视这块的接触不是很多，但是呢，我觉得不能，因为我们机顶盒每一家的机顶盒呢，它都有一个卡，所以说您要从 A 区转到 B 区，就是从您那儿到我这儿，除非我还得给您去续费您才能使。如果我要不续费了，您买回去也不能使。 而且这个渠道得是一样的才可以吧。就有 的 他不接收，这商家是不一样的，厂家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接不上吧。 对，北京 有的小区它不是歌华。 不是歌华，对，是的。 对，所以得一样才行啊。这位听众的电视机是这样的啊，他说我们家的电视机啊开机有图像，但是这个声音怎么来的慢啊？慢半拍，不同步。 这个叫声光不同步。这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呢就是说信号的问题，第二个的问题呢就是电视机有问题了，电视机它的这个就叫声化不同步，我们叫，这个可能是得需要进行维修。如果假如说是个别台出现，就是图像已经出了，这人已经张嘴了，但是呢声音随后才来，那就是信号的延迟，这是就是我们广播电台这个所发射的信号的问题。 那么赖我们呀，开玩笑，就 是 跟电视机没关系 是 吧？ 是的，跟电视机没关系，是信号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能辨别一下到底是电视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 就是 您， 如果假如整个电视机都是这样，就是整个所有的频道都是这样子的话，那 是电视的问题。 电视的问题了。如果假如就是个别的，就可能是信号的问题，或者是机顶盒的问题。 好，那您赶紧试试啊，给我们洗白啊。这位听众啊，想请您给讲一下这个问题，有点大啊。我估计他也是要新搬家呀，还是要新装修啊，想配全套的。他说想请这位嘉宾给介绍一下，就是目前电视机、音响、投影仪这一类的啊，进口的和国产的区别。 其实目前的，现在没有说进口的了，基本上就是咱叫合资的了啊。对，其实国产的，我觉着目前我们的生产工艺，包括我们产品质量已经很好了。然后呢，合资的呢，也并不一定就说是从国外进过来的，原装进口过来没有，都是在咱中国，可能是技术是人家的，那么呢它在生产还有这个组装的时候，都是咱国产的。所以说我觉着 他们俩除了价格上的区分稍稍大一些以外呢，这个合资的和国产的质量相差不多了， 嗯， 相差不多了。我建议还是以我们国产的为主， 因为它在技术上没有太大区别。如果说价格区间很大的话，那肯定我们会选择更实惠的这个， 嗯、对对对、嗯，更实惠一些。 但有的人他就喜欢，就是过去的一些品牌、嗯，那就是个人爱好问题 了。对对对，你像一些现在我们所说的 LG 啊、索尼啊，还有三星啊等等这些呢，嗯，其实你说并不说质量不好，就是说它的这个价钱确实是比咱们国产的要高出一截。 嗯，那么售后呢？ 售后服务当然现在都一样。在咱们国内的就是这个合资的和国产都一样，但是一到过了保修期以后呢，合资的这个费用，就是你要维修的话呢，它的费用会高， 哦， 会比咱国产的要高出一大截。 那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配件换了要更新的话，是不是相对于这个周期也会长一些呢？ 是的，嗯，前一段时间我们修了一个合资品牌的电视，它这个主板从这个上就是他这个没有，当时他的技术已经就是发生改变了，然后从国外就是他的原产地进行这个给他生产一个 flash， 然后再寄到我们上海，再从上海再寄到北京，他大约用了将近20天的时间。 嗯、 所以说维修的配件时间比较长，周期比较长， 所以涉及到品牌这个事情吧，现在不是特别好说，你不能说哪个好，也不能说哪个不好， 现在的对 都是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嗯、好的品牌它有坏的东西，对，坏的品牌就是不知名的品牌，它生产出来的质量也能看个十几年20年。 嗯，好，这位听众也是问到了品牌啊，他很直接啊，嘉宾好，我要换个液晶电视，您告诉我哪个牌子好。 其实我觉着我们国产品牌，嗯，像什么海信啊， 嗯， 创维啊 ，PPTV， 还有先锋，当然先锋是合资的了。这个 PPTV 呢，我觉着都很成熟了，康佳。 嗯， 像合资品牌呢，目前主销品牌有这个先锋、LG、索尼和三星，销量都非常好。嗯 嗯，所以这个也没法具体的是去 PK 哈。 对 啊， 还建议我们到商场去转一转，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水平呢，确定一个价格合适的这么一个电视。 对，您去商场转转，看哪个搞活动，促销力度大。嗯，这位听众问了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啊，还发来了图片，他说我们家那个液晶电视啊，近几天出现了一个问题，只要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它那个界面上老是出现一个方块，上面写着无节目预告，再关一下那个机顶盒再开，它就没有这个方块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是机顶盒的问题，因为电视呢它只是一个显示终端，所以说呢你机顶盒发过什么信号它就显示什么， 嗯， 所以说这是机顶盒的问题。我怀疑机顶盒一个是信号，就是那个有线电视进来的时候呢在入口处可能是虚接，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它需要升级了啊，可以建议他找一下当地的，就是咱们这个有线电视台、有线电视的这个，有线电视商。 嗯，一般电视的机顶盒出现问题啊，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那个机顶盒先给它关掉， 嗯， 然后把那卡片取出来， 嗯， 然后您再把它插进去，就是相当于让它重启一下。一般情况下，它可能自己的就有些就自己就修复了，但如果真有问题的话，可能这么做也不行。 对，但是我不建议取出它的卡片。 哦， 因为他的那个卡片，如果就是那他那卡一旦取出来以后呢，他可能会涉及到后期的一个升级，就是取出来以后他再插进去的时候他不识别了，这个时候我还要请歌华有线的师傅来帮忙。 哦， 就不建议大家取出来，可以建议关机半个小时以上，然后再重启再开机。建议试一下，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要请咱们专业的师傅了。 行，那下回我就不取出来了。这位听众问到了遥控器的问题啊，索尼电视机的遥控器开关失灵怎么办？遥控器开关失灵有可能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遥控器它失灵就是完全不能使了，还是就是有时候能使有时候不能使，它是两个概念。那如果假如说完全失灵的话，某一个键的话就有可能这个导电橡胶坏了。 嗯， 我们可以把这个应急的一个维修方法，我试过很多次啊，就是把这遥控器打开以后呢，然后在这个遥控器上的 PC 板上，就是那个板子上边呢，把那个开关对应的开关的那个接触点，用那个棉球 用棉球，千万用棉球，不要用酒精棉球，用棉球去给它擦拭干净。擦拭干净了以后呢，在对应的它这个导电橡胶一个胶皮上边，那在胶皮上边呢，用这个双面胶粘上一个锡纸，粘上一个锡纸，就是我们抽烟的烟盒上面那层锡纸，然后搅一个圆的，然后贴上去，再插上就 OK 了。 哦， 这有可能是导电橡胶老化， 应急的处理方式哈。 对，这样使、对，也能使一段时间，没有问题。 还有什么有可能出现的故障会导致它失灵了呢？ 再一个就是有可能是 PC， 就是遥控器板上的那个按键断线，要么就是它里边的这个遥控器上的这个 CPU 的内部损坏。 还有就是电池没电了。 电池没电，它不光是遥控器上的开关键，所有的键都不灵，或者是反应迟钝。 好，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是黑电啊，看的这个电视的问题还是比较多啊。这位听众说 ，LED 电视机屏幕上面有一条亮带上下滚动，左右扭动，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信号的问题 啊、哦，也是信号的问题。 信号的问题就是一条束带，然后来回的滚动，这个是信号的问题。因为电视机它会出现，就是液晶电视会出现束带，但是束带呢是不动的，不动的。如果出现束带的话呢，就有可能我们的屏线，电视机的屏线出现问题了。 好，还有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挺有意思的，他说呀，我们家电视呢其实也不怎么老看，但是我妈吧就是老传统，始终给那电视机套一套，盖一块布，这个有的时候就看电视的时候就忘了，他说老照着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散热，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呢？应该是吧。 对，是的，其实我觉着还是老人家还是比较节俭哦。 过去不都套一套砸一电视机套给扣上吗？ 是的，然后这个如果要是看的情况，如果不看的情况下，戴上这个防尘套以后呢，我觉着对电视机是有保护作用的，非常好。如果要是看的情况下呢，尽量取出来，因为不取出来的话呢，机内发热以后呢，会影响电视机的使用寿命。 现在我们家里面的很多电视啊，就那么摆着，什么也不照，这合适吗？ 因为咱们家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咱住平房，那灰尘比较多一些，现在楼房了还好一些。如果假如说长时间不看的话，还是照上一些， 拿个单子是吧，或者漂亮的布是吧， 对，纱巾啊照一下。 好，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是，机顶盒和电视同时开启，电视显示无信号，得等10分钟说才能显影，这是为什么呢？ 这还是机顶盒的问题。刚才我说了，就是说电视机只是一个显示设备嘛，就是这个它后期信号过来的时候呢，是先通过机顶盒，然后通过机顶盒呢，然后传到电视机上。所以说我建议呢，更换一下这个机顶盒与电视机的连接线再试试。 这应该都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啊。 对，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家里面的机顶盒电视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但是您听一下了解一下，一旦出现类似这种常见问题的话呢，自己也知道该怎么处理啊。 对，因为现在电视机因为是高清电视嘛，它所使用的这个机顶盒和电视连接的一根线叫 HDMI 线，那么这 HDMI 线呢，由于它这个线径比较细，同时呢它的功率又比较大，所以说呢也有很多的出现电视机黑屏，有声无图，或者是有图无声等等这些情况呢，建议先更换一根 HDMI 线。而且在购买 HDMI 线的时候，一定要选就是 正规的， 别 买三无产品。 对，有很多你看有20块钱一根的，然后有150多块钱一根的，那肯定是价钱越高它的质量可能又有保证。